我是非黎智女人，我是非洲女人、yeah! 我是非洲女人、yeah! 我是非黎智人，我是查泰基和黎巴嫩，我是非洲的刚果和塞努部落，在我身上存活的和黎巴嫩、我是非洲的刚果和塞努部落，在我身上存活的奴隶和移民。